就给了别人美好，就让爱看起来会那么少，一定是在等有人一起勇敢寻找，一起找到。 一片片落叶未开出个花园，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，每只蝴蝶为了飞，为了翩翩起舞，先做一个茧。最美还安生，总是要很蜿蜒，才足够让人忘返留恋。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，勇气怎么出现？但我终于住进你的心里，分享同一个世界，身后错过痛苦漫长情节。去不去一切，能够遇见你，认识你，喜欢你，爱上你，感谢我每滴眼泪。只有你明白我有多珍贵，好歹值得你为我改变。请你继续温柔交换我灿烂笑容，一天一天到永远那一天。 爱上你的幸运像是天使的礼物，我们不要辜负这幸福，一定要更加幸福。如果爱真的是 一片片落叶未开出个花园，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，每只蝴蝶为了飞，为了翩翩起舞，先做一个茧。最美还安详，总是要很蜿蜒，才足够让人忘返留恋。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，拥挤怎么出现？你终于走到我的面前，完成所有的画面，就算隔了三天尝过一遍，只剩喜悦。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，每个值得去付出一切，能够遇见你，认识你，喜欢你，爱上你，感谢我每滴眼泪。

恩，请为我等等。此刻我还没回神，我反应永远都太慢，并不是我不够勇敢，你要的我又到底是怎样？等等，我要求等等，我感觉我爱太深，你表情有点不认真，你不安的双手藏了什么，掩饰着什么？只能数着你离开的脚步。甚至我不哭。无论你要这样突然结束，我还是依然不对你说不。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地步。怎么你也哭？阿杜，我知道你确定是个难处，我怎能面带微笑对你说I do？等等，我感觉我爱太深，你表情有点不认真，你不安的双手藏了什么，掩饰着什么？啊，不，只能数着你离开的脚步，阿杜，甚至我不哭，阿杜，无论你要这样突然结束，我还是依然不对你说不。 说明天 give me a surprise， 隔天我们穿着情人衫，手挽着手去吃情人餐，为此说我们有夫妻恋，你来的希望他再说一遍，那是准备好了的戒指，告诉我你爱我的心永不变。